是谁为你而颤抖，是谁为你而担忧，是我。谁为你而死守，是谁为你而泪流，是我、哎呦，是谁为你而争斗，是谁为你而担忧，是我、 Oh,

找不到表情，可是不恨你。 请你

do without a man in your life? Oh, do, do, do. Where was he when you needed him most? All the lies and our tries ain't good to go. Find a better man. Get out there, find a better plan. Plan A, C, plan B. He took your song and carried along his rock man straight out of town. On another long and busy day, getting late, getting paid, better move along. From your face this very day, you got things to do, ain't that shit to pay. Move right, don't you know what to say? Get up, stand up. 爱情里没有仇的女人，每个灵魂都是一万分，何必为谁失去了天真，不懂你的眼睛没缘分。我看不到一个丑女人，不要笨到被伤害自尊。 睁开我懵懂的双眼，感觉你的心跳渐渐走远。我还不懂你的爱有多重，却感受到失去的痛。谁来为我点燃希望的火？你的身影在我眼中，世道弯弯彩虹，我在你的怀里呼吸着自由。你给的爱带领我飞，越过绝望尽头，彩虹下每一刻，你是如此爱我，我会永远记得。撑起那一片天空，你在黑夜默默为我守护，赋予了希望和寄托，让我延续生命的路口。你的身影在我眼中，世道弯弯彩虹，我在你的怀里呼吸着自由。你给的爱带领我飞，越过绝望尽头，彩虹下每一刻，你是如此爱我，我会永远记得。突然间天上繁星都坠落，这是生命不能承受的重。最后的回忆是你微笑的面容，